都得啦嚇。咁就一個圓圈就變咗個白點啊，係麻疹先會有呢樣嘢嘅啫。如果你見到呢樣嘢咧，呢就100%確定係麻疹啦，比你驗任何嘢都準確嘅。咁當然而家時代進步啦，如果時間要做咧，佢哋就可以攞啲唾液啊嗰啲去做病毒培養啊，做 DNA 啊咁樣做出嚟證實佢係麻疹。咁所以喺嗰個時段咧，我哋就係咁樣靠診斷嘅。咁麻疹咧就最可惜咧就係冇一個殺病毒嘅藥物，即係好似大家即係睇COVID 咁樣樣啦嚇，即係冇一隻藥去殺佢嘅。咁所以咧，你只可以係我哋所謂支持性嘅治療，即係話幫佢捱過呢個時間。咁即係話，如果佢缺水，你就補水；如果佢發燒，你就退燒；如果佢有病菌嘅併發症，你就用抗生素俾佢。咁佢有啲咩併發症咧？佢可以譬如入咗去肺啦，變咗有肺炎啦。甚至乎上腦啦，變咗腦炎啦，咁呢啲就比較嚴重嘅併發症，唔係每個人都有噶，就大部分人都可以康復，但係有少部分人咧就會發展到一種嚴重嘅併發症，甚至乎有死亡率嘅，咁即係麻疹都唔係一個好應該輕視嘅病嚇，佢係可以嚴重到死亡嘅，咁所以就要特別注意啦。咁尤其是麻疹咧係一個非常之高傳染性嘅病。即係如果你同一個有麻疹嘅人同一室，20分鐘，你感染到嘅機會，如果你冇抵抗力啊，你感染嘅機會差唔多係100%咁滯嘅，即係同水痘啊、天花啊嗰啲都一樣咁高嘅。就我諗所以呢個病係咁發展咁快嘅。咁但係因為而家都雖然話少，但係都有6-7成嘅人已經有一個好嘅免疫系統啦，即係打咗針啦。咁所以咧，佢傳播咧就唔可以話即係從一個地方係完全冇免疫嘅地方散播得咁快，但係亦都係一個好快速散播嘅病毒嚟嘅。 OK， 咁呢個病毒即係頭先講到會即係會感染其他地方啦。咁佢嗰個痊癒係就咁等佢捱過咗，咁就會好翻噶啦喎。 如果一啲併發症都冇咧，咁就即係大部分嘅小朋友啦嚇，咁佢哋通常都會過咗大概一兩個禮拜之後咧，就慢慢自己康復噶啦。康復之後咧，如果你冇併發症咧，都多數都冇後遺症嘅，咁所以可以完全康復嘅。因為譬如喺有疫苗之前嗰陣時咧，其實嗰個麻疹係散播得好快，咁你大部分人都康復嘅，當然有少部分人就會有嚴重嘅併發症。咁如果你唔知道啊，我係而家70多歲咯，我都唔知道我以前有冇因為你講，如果你70多歲，你都冇針打噶啦嚇，因為要50歲留下嘅人先至有針打嘅。咁所以肯定你就嗰陣時會可能已經出過麻疹噶啦。但係你又查唔到啦，又要問父母，咁佢哋可能即係唔喺附近啦，咁變咗你就唔知道自己有冇咧，咁就唯一個方法咧，就如果你真係要知咧，你就要驗血。驗血咧，我哋可以驗到麻疹嘅抗體嘅。咁如果你係有麻疹抗體咧，咁你就係受保護；如果你冇嘅話咧，咁你就唔係受保護。咁如果你係有需要嘅話，你可以同家庭醫生商量啦嚇。咁而家我哋未算係有疫情啦，因為只係一個案例。但係如果案例開始多，或者我哋喺啲醫生開始覺得有散播開去嘅危險嘅咧，咁可能呢啲長者或者佢驗到冇抗體嘅人咧，就可以去補打針都得。但係因為而家淨係一個案例，而家又冇散開，我哋唔知嘅話咧，咁大家又唔使話去驚慌到即刻走曬去家庭醫生去驗血啊！如果唔係咧，我會俾家庭醫生鬧噶啦。咁所以咧就而家暫時就可以觀察住先，睇下佢個疫情係咪可以控制得到，冇散開去。 OK， 咁自己會唔會覺得有啲咩唔舒服㗎？淨係即係自己會唔會留意到有啲疹出咗嚟喎咁樣？ 個病期初期就係好似感冒咁啦，發燒流鼻水，咁你可能未必知道分得開。咁但係到出紅疹或者你開始唔舒服，你去醫院咧， 咁醫生就可以，譬如我頭先話睇個口啊，睇有冇眼紅啊，睇你個疹個嗰個形狀啊，咁就可能會留意得到。尤其是而家醫生都知道，我哋而家有一個個案啦，佢有冇散開我哋唔知啦。咁醫生會特別提高警覺啦。咁如果係有個病人入到嚟係咁情形，咁個醫生會特別會考慮下，會觀察多耐啲，睇清楚佢係唔係麻疹啦。咁如果係譬如這個個案過咗之後兩三個禮拜、一個月之後，都冇啦，咁慢慢慢慢咧就比較放心啲，我哋嗰個疫情就冇散開去。 OK， 咁除咗疫苗可以預防之外，咁仲有啲咩方法可以預防噶？ 因為佢係經過空氣傳染嘅，你最好嘅預防方法就係同那個新冠病毒一樣噶啦。就是戴口罩啊、隔離啊、唔好同咁多人接觸啊、自己身體強壯啊、嗰啲老生常談啦，我都唔講啦，大家喺新冠嘅時候可能聽到都厭曬啦嚇，咁啊洗手啊嗰啲啦，都係嗰啲方法去係避免被感染到嘅。 OK， 即係都係自己保持清潔啊咁樣，咁同埋點解係即係小兒麻疹係會比較普遍，即係比較容易感染咧，小朋友？ 好好嘅問題啊，阿賢，你真係平時問啲問題好好嘅。呢個好簡單解釋嘅就係，因為細路仔多數出世之後佢冇免疫力，冇免疫力啊嘛，所以佢哋發病嘅機會就好大咯。咁但係用以前嗰個理論就係話，你橫掂個個都惹過咯，咁你慢慢到你十幾歲嗰陣時候，可能已經大部分人都染過嘅。佢哋而家直情咁講嘅係話，1967年之前出世嘅人。即係上咗年紀嗰啲六七十歲以上嘅人啦嚇，佢係 assume 你出過啦，即係話預咗你係出過，因為佢哋知道嗰個傳播率咁高，你多數你都惹到噶啦，你走唔甩噶啦。好似水痘都有咁嘅理論㗎，係因為以前水痘亦都係傳播得好快嘅，你如果冇疫苗打嗰陣時候，差唔多個個人都有㗎啦。咁所以佢哋就咁樣講嘅，咁所以唔需要去驗，你都預咗佢係有㗎。咁所以你見到大人啊，或者年紀大啲人咧，咁佢已經出過腦，佢咪冇咯嚇。咁之後有疫苗啦，咁亦都係一樣咯。疫苗因為你細哥就打咗啦，咁連喺細哥嗰個發病率都跌啦，咁就變咗就而家我哋可以講話即係變得好少見啦咁樣。 OK， 咁呢個就係呢個小兒麻疹點解特別多嘅原因啊，係因為即係未染過。所以就要驗啦。咦，咁即係睇嚟，我哋即係唯一嘅預防方法就好似其他傳染病咁樣，就要保持清潔，就大家又保持距離。 係啦，係啦，因為佢係空氣傳播嘅。咁通常傳染病你就係睇佢用邊個方法傳染啦，係咪？如果空氣傳播嘅，咁你就係用翻我哋 COVID 嗰個方法啦。如果佢係口即係喺病從口入嘅，即係嗰啲腸胃炎啊嗰啲咧，咁你就要食物清潔啊、洗手啊、自己保持個人清潔，係咪？咁如果係譬如血液傳染嘅，咁你咪係即係譬如用啲針筒啊嗰啲要小心咯，即係有血嘅地方要小心。即係通常你要所謂避免一個傳染病，你就最緊要理解佢個傳染嘅渠道。咁如果你知道佢邊個渠道，用咩方法去避免咧？ OK， 好啦，咁我哋今日又認識咗關於麻疹呢個病毒啦，咁希望大家注意多啲啦。今日多謝曬梁新雄醫生同我哋講解關於麻疹呢個病毒嘅，唔該曬梁醫生。 OK， 拜拜安怡。 好， 自營自美十點鐘係由美容閣纖體護膚香水化妝品中心贊助播出。 美容閣聯同法國護膚品牌 Clarins 舉行嬌韻詩春日彩妝護膚開放日， 特別推介全新 Hydrant Essential 水潤活肌保濕精華及乳霜， 具超強豐盈及保水保濕效果，讓肌膚水油均衡，平滑油潤細緻。 這個星期五六同日 Clarins 的專業團隊有彩妝示範及免費 Facial， 敬請預約。 購買 Clarins 產品均有八折優惠及贈送名貴禮物。 我們在時代方面用國及 beautycoach.com 網上平台見啦，預約604-232-1010-233-6688。 Spring Break 就嚟到啦，大家會唔會都想趁住呢個假期同仔女一齊去翻個短途旅行？短短兩個星期可以去邊度玩？ 计划行程方面又有啲咩需要留意嘅呢？今个星期六中午十二点，家居热线请嚟旅游专家同大家讲下出外旅游嘅注意事项。 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中广平中医馆、家福数钢门窗、荣泰按摩椅赞助播出。 由开业十二年，喜事定东街詹氏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上昼十一点。 刚才报时是由开业十二年喜事定东街詹氏小厨赞助播出。 詹氏小厨，卷蟹从来王者本色， 万众期待的阿拉斯加皇帝蟹季节又来了。 詹氏小厨顺应潮流，推出四人用298、六人用388及十人用568原隻游水皇帝蟹套餐。 为免向鱼，请及早订位。正所谓有蟹堪食直需食，莫待无蟹空轻弹。 皇帝蟹经典四食：蒜蓉蒸蟹爪、椒盐蟹身、韭黄蒜蓉捞生面及蟹盖蒲汁海皇焗饭。 詹氏小厨就在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336-2118。 搞极都唔听，系咪仲要教啊？ 华侨之声提提你，今个星期六临瞓前记得将时钟拨快一小时，即是两点变三点，记得交啦。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吴兆斌报道新闻。本省公布二月份劳动力市场数据，显示就业情况好坏参半。张耀报道。 本省的就业数字都有增加，不过二月份本省劳动力市场就出现喜忧参半的情况。根据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数据，BC省上个月增加了5900份工作岗位，失业率下降0.2%，去到5.2%，代表本省本年初失去了2600个岗位之后，在二月份出现一些疲软的增长。总体而言，全省增加了15100个全职工作岗位，不过失去了9100个兼职岗位。比较一月份，本省失去了19600个全职工作岗位，不过增加了17000个兼职岗位。省就业经济发展及创新厅长 Brenda Bailey 贝雅丽接受本台专访，亦同意今次一个好坏参半的就业报告，有一些好的消息，亦都有一些令人担心的地方。 Yeah, I think that's a fair representation. We would call this a mixed bag. And I think that you know, that's what we've seen over a few months now, for sure. Some positives and some negatives. But the main takeaway is that BC's economy continues to function well. 他便问到，本月报告较人注目是建筑业增加3600个岗位，资讯文化娱乐业增加7300个工作岗位，有关行业和本省的电影和电视业有关。他回应指，这个是本省投资在多个不同行业，万一个别行业出现困难，亦可以有不同的行业可以保护本省经济向前发展的政策。他解释说，在2023年，美国荷里活罢工使到本省大部分的电影业保持平静，该行业在今年初失去了6600个工作岗位。 Yes, that's a really good point. And in fact, this month, when we look at our largest gains, the category of information, culture, and recreation is up 7,300. And that's actually the area where much of the film workers are captured. So it's very likely that film has helped driving that number forward, and it's great to see film recover. 在职位减少的行业包括批发及零售业，失去了5600个工作岗位，农业少了4500个岗位，两个行业遭受到最显著的下跌。不过他被问到有关行业是否只是因为圣诞节过后和冬季的季节性下降，并非是一个下跌的走势。贝雅丽就指，他们需要见到一个长期的下跌才会用一个走势去形容。 Yeah, it is very likely related to seasonal change, and we do try to watch over time. We don't really call something a true change unless we've seen it month over month. So if it starts showing, you know, maybe 3 months in a row, then we'd say, ah, this is a trend that we're really needing to pay attention to. 至于本省未来劳动力市场策略会向哪个方向前进，贝雅丽就指，BC省将会集中一些本省特别有优势的行业发展，包括一些高科技行业，例如本省的海洋工业。另外，医疗科技行业亦都是一个值得投资的方向。他最近先到一间人工智能手提超声波科技机构参观，形容有关科技对本省一些偏远社区亦都十分有利。 We're also very keen on the life sciences sector. So this is pharmaceuticals and medical technology. It's a very, very promising area for British Columbia, and we see. AM 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联邦政府上星期四突然宣布恢复墨西哥国民入境签证要求，并于当晚生效。因为申请签证需时，令到好多墨西哥人取消前嚟 BC 省旅游嘅计划。BC 旅游局向媒体发出嘅电邮话，墨西哥对 BC 省嚟讲系一个重要市场，不但体现喺抵达嘅游客数量，亦都体现佢哋停留嘅时间以及喺目的地所花费嘅金额。声明话，本省长期以嚟一直有热切欢迎游客嘅声誉，任何旅游障碍都可能会影响到有关声誉。旅游局亦都已经收到墨西哥部分合作伙伴取消预订嘅消息。加拿大现时要求所有冇美国非移民签证或者过去十年冇加拿大签证嘅墨西哥国民申请签证，只有前嚟入学或者系工作嘅人可以获得豁免。联邦移民部透露，截至星期五，从墨西哥嚟加拿大嘅游客签证处理时间预计系41日。国际方面，巴勒斯坦电视台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地星期五密集轰炸加沙地带南部同埋中部多个地区，造成至少29人死亡。报道话，以军轰炸南部城市汉尤尼斯多个地区，至少12人死亡，多人失踪。以军亦都对另一个南部城市拉法两处住宅发动空袭，至少9人死亡。另外，以军仲密集轰炸加沙地带中部扎瓦伊达同埋鲁塞赖特难民营等地，造成至少8人死亡。新闻报道完毕，11:30有新闻提要。 掌握市场脉搏，捕捉生活潮流，一份揭示经济发展的本地特刊《市场情报》。 嚟紧嘅星期六将会有科士兰海景永多里纪念园佢一个嘅开放日啦。咁我就同预售以及社区服务经理阿超市倾偈。阿超市你好， 辉哥你好，大家好。 咁啊，对于你哋纪念园嘅情况咧，大家都好熟悉下噶啦。咁但系有时咧，心目中谂下百年计划，你点同我哋去安排嘅咧呢样嘢？ 哦，系啊，好多朋友平时同佢哋倾偈咧，就话诶、做咗未雨绸缪未啊？有冇即系做咗完成一条龙嘅服务啊？好多朋友好大声讲话，诶、搞掂咗啦，我买咗个福位，诶、坐向又好，又舒适啊，点？其实买呢个福位只不过系其中嘅一部分嘅啫，大家谂下个百年计划嘅仪式啊，先至行先嘅。咁有好多朋友都忽略咗，原来咧个百年计划其实都好重要噶，吓、咁重要到就系话，诶、大家其实系简单到话系入好维安，点话谂住火化咧行，系喺呢一方面嚟讲，大家要有一个方向啦。如果唔系咧，即係選擇錯誤咗，或者後人同你揀錯咗，而唔係你想要心水嘅一個方式咧，我走唔翻轉頭喎，係咪啊？其實就係話可以，我哋按住大家唔同嘅有唔同嘅宗教背景啦，唔同嘅習俗啊，唔同嘅信仰啊，唔同嘅家庭嘅大細啊、傳統等啊，去選擇唔同嘅儀式嘅噃。咁當然啦，我哋有大灣地區有超過10多間大大小小唔同嘅殯儀服務公司去配套俾大家嘅，有啲就喺個墓園裏面㗎啦，有啲就喺獨立喺個市區裏面㗎。除此之外，亦都可以話呢，有啲朋友舉例有信仰嘅，咁就喺聖堂上舉行呢個告別儀式，我哋成隊人呢亦都可以呀去遷移到去個教堂嗰度去配合做返有關嘅儀式㗎喎。咁所以冇話限制點樣做，咁大家所以就一定要諗清楚究竟告別儀式係點樣做法。咁我哋專業嘅同事咧就會提供翻佢哋嘅意見俾你啦，去睇下點樣去配套做翻咯。 咁即係變咗，我哋要坐低落嚟嘅時候咧，咁聽到你講，我哋聽點樣做，因為一般嘅人佢唔知道點樣做啊嘛，所以要聽你哋嘅意見啦。 冇錯啦。 咁就係嚟緊嘅禮拜六咧，將會有現場直播，係喺邊個紀念園嗰次？ 哦，嚟緊星期六9號嚇，咁就喺科士蘭紀念園早上10點到下午4點，咁我哋會有個開放日啦嚇。咁如果有朋友係親臨嚟到嘅話咧，我哋會準備咗50封嘅利是抽獎俾大家睇下，碰碰運氣裏面有唔同嘅抽獎嘅禮物嘅噃。咁另外咧，除此之外咧，就係話我就17%啦，呢個月做緊折扣優惠啦，同埋48個月就免息零利率啦嚇，分期付款嘅噃。除此之外，呢、這個月啊，當月啊，仲做緊2500蚊嘅旅遊嘅禮券抽獎嘅噃。 好，嚟之前打个电话预约时间。 604-328-6079，预约先或者亲临嚟到啦，到时星期六。 604-328-6079，多谢预售以及社区服务经理超市，多谢你。 拜拜。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广告客户提供。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Winnie 咧，林太隆重推介由名发展商 Anthem 精心打造，位于本拿比 Metro Town 嘅 Evos 发展项目， 可步行至铁道镇西墙、天车站及 Bossa 社区中心。 Evos 共34层高，218个单位，超过15000只娱乐配套设施， 由开放式至三房单位，价钱只系由50余万起，其中100套单位仅低于73万。 快啲揾 Winnie 咧，林太预约参观，电话604-8138-1111。 怀念香港茶记风味，去列志文新开嘅富恩港粤美食啦！ 佢哋杯奶茶又香又滑，各式小食同炒粉、面饭、汤米线、小菜都好有水准。 梗系，佢老细入厨30几年，仲系亲自处理，出品梗有保证。新窗期间，凡位顾满50蚊，即送现金券，多食多送。 咁想叹港式口味又经济，嚟列志文 Westminster Highway 8291号公众市场对面嘅富恩港粤美食啦，开朝10至晚11，电话778-319-6789。现代美容为爱美女士不断引入高端医美仪器 ，Elite IQ 5D 去皱嫩肤、收紧美白、永久脱毛，只需数次就可轻松去掉身上所有烦恼毛发。Pickaway 超皮秒最新型号版本，专门针对晒斑、老人斑、荷尔蒙斑、暗疮印，皮肤底色美白提亮，效果显著，更有效果保证。皮肤管理一站式医学版法国瘦身减肥仪器，为你身形再改造。快啲打现代美容扮靓专线604-279-9969。 知形知美，约定你。 嚟到约定你嘅直播室啦，咁嚟紧燕凤鸣粤剧团将会喺3月23号星期六咧，就是、上演任伯经典名剧《思敲记》嘅。咁今日安儿非常之高兴能够邀请到燕凤鸣粤剧团嘅艺术总监应国凤嚟到我哋嘅直播室嘅。Hello， 凤姐你好。 Hello， 你好，你好。 嗱，仲有就係特登專程由香港嚟到温哥華嘅何偉玲嘅 ，Hello， 香港嘅名伶嚟㗎，何偉玲女士你好， 係你好你好， 係啦，聽個名字好似男士咁，但其實係女士嚟嘅。咁另外仲有係我哋本地嘅資深名票咧，就有李群喜嘅 ，Hello， 各位好， 仲有就係何妍娟 ，Hello， 大家好， 係啦，嗱，咁佢哋都係即係本地我哋温哥華出嘅一個演員嚟嘅喎，嗱咁我哋問翻阿鳳姐先啦。咁其實應國鳳啊，鳳姐嗱，點解你會搞燕鳳鳴粵劇團嘅？呢個係温哥華創辦嘅一個粵劇團嚟㗎。 係啊，我咧其實我本人咧就係1975年嚟嘅。咁我1975年嚟嗰時咧，一都係忙住湊啲仔女啦。咁到我湊啲仔女大啲啦，咁啊可以。咁啊，咁因為嗰時住喺素里啦，咁依家就住素里。列志文開咗第一間叫做群英嘅音樂社，咁由素里去列志文近啲咯。咁我就同我老公講：你學下粵曲啦咁。但因為我喺香港讀書嗰時係讀啲叫做非女學校、非仔學校咁啦，所以對粵曲係根本就冇乜好印象。咁但係咧，咁我老公咧，但係就唔係喎，我老公屋企咧就日日都聽住新馬仔嘅歌嘅，因為佢爸爸中意啊嘛。所以我哋一開始學咧就學一隻叫十首香囊，咁嗰時學得好辛苦啊，我就。但係當你入咗去嗰時係1993年啊開始學，咁就入咗去之後，人哋演出咧，咁我哋又俾人拱獎上去做梅香，一個做企董啦，係咪？咁啊經過做梅香企董啊，咁我記得我第一次做宮女啊，係做洛神嘅宮女啊，咁係同你哋嘅同事啊May媽啊May姐做宮女嘅喎，咁去做皇后，咁啊May姐我嗰時已經好叻㗎啦，咁我哋做宮女蒙查查，咁啊記咗躺上台，咁話日走啦，咁啊我哋一個走左邊，一個走右邊喎，咁啊俾啊呢個皇后啦話，成日都行錯位㗎你哋，咁話哇呢個咁惡嘅，咁因為我哋嗰時蒙查查啊嘛，咁之後咧咁就嚇。就去又開始學化妝啊，學認識多啲粵劇嘅嘢咯。咁然後到1997年，咁因為咧我嗰時你知啦，出嚟做幫人做戲，你係唔係都要幫人拍買下飛啊，買下飛噶嘛？咁我當然我老公唔會贊成我買一扎飛送俾朋友啦，用佢嘅錢。咁我諗下有乜辦法咧？啊，不如我去學去教人啦，等啲學生我做戲可以幫下手買飛啦。咁我就走去中橋。 在考昆林，個個禮拜六就教學生咯。咁啊，好，因為免費噶嘛，咁有時都有30多個學生嘅。咁佢哋，我一年做一次戲，佢哋都買飛咯，話好開心啊，有30多人幫我買飛。咁然後之後咧，到我哋1997，咁嗰時咧，我又有上網啊，揾下嘢啦，咁揾到啲原來有一個分有一個你可以申請資助嘅喎，叫做亞太，唔知咩錢啦嚇。咁我心諗，我咪寫下去咯，最多唔得啫。啊！又申請到2000元喎，哇！好開心啊，以為好多錢啦，2000元，我哋已經出啊，唔使錢嘅，任入嚟任睇，咁點知原來唔係嘅，又要租戲院啊，又要音樂，咁諗下，不如收20元啦，都全院滿座喎，因為嗰時係1997年啊嘛，冇乜人做戲，咁終於1999年我哋做搞第二次演出啦，咁一路期間咧，我都係每個禮拜日咧就喺素裏有一個舞館咧，用佢哋嘅地方咧就。同一班志同道合嘅有興趣嘅，咁我教佢哋做機工啊、走圓台啊咁。咁後屘我哋話，不如搞一次演出啦。今次仲大啲，我哋搞個長劇，仲要搞個最多人嘅長劇，叫做《楊門女將》喎。因為我哋其實好多女人啊嘛，係咪？咁但係搞呢個《楊門女將》咧，我哋就請到李少華老師啊，咁啊有啊李菊華啊、蕭仲坤前輩啊，同埋劉月峰前輩啊嗰啲嚟指導我哋啊。咁所以其實我哋跟第一次演出呢個《楊門女將》咧，係好多大老官幫我哋手。咁但係我哋都好勤力。咁一來你有温哥華咧，你係冇咁多道具報警噶嘛，除非你翻中國啫。但嗰時我都未開始正式成日翻香港。咁就喺車房咧就畫道具報警啦，畫道具。咁因為你坐淨係第一場啊，你都要成4、5張、6張台啊。咁我哋咪借咗人哋一套。咁又 copy 咯，就揾啊自己喺車房啊畫啊，咁衫啊頭飾嗰啲全部都要自己學咯。咁我就然後就教我哋嗰班其他做戲嗰班，同埋教佢哋化妝。我話你哋一定要自己化好妝，因為如果唔係咧，到時我哋冇辦法揾到咁多人幫你哋化妝。因為台上台下咧都成60人啊，最少。台上仲有嗰啲做跑龍套嗰啲兵啊、翻幫啊嗰啲嘢，好多嘢噶嘛。咁所以啦，終於喺2000年咧。係年頭，咁咧就做咗第一出長劇《楊門女將》，咁然後一路咧，我哋做咗，我哋依家2023年已經有23年歷史嘅啦，正式做長劇，咁然後就一路做一路做，每一年做一次，到後來咧，每一年做2次，咁後屘又回復翻一次，咁但係我記得咧，當時我哋温哥華咪有個世奧運會嘅，2010年啊，咁我咧又係。我素來咧就係話，我去做咯，最多唔得，咁我就去申請奧運會。咁我哋係唯一嘅加拿大粵劇團咧，得到奧運會嘅支持，就係做叫做 Cultural Olympia， 係即係叫做奧運會嘅文化藝術節。咁咧，我哋就做咗嗰出叫做《九天玄女》。就我哋係俾佢，即係我哋叫做俾佢贊助啊，就話我哋係唯一嘅粵劇團。咁《九天玄女》嗰時咧。玲姐咧，即係何偉玲啊，咧就係2003年開始同我哋合作嘅《九天玄女》啊，阿玲姐都嚟幫我哋手咯。咁一到依家咧就23年啦。咁其實我喺2022年咧，我已經有個新方向咧，就係、是、做咗一場新派粵劇，叫做《道具大師嘅尋根舞》。點解我要搞新派粵劇呢？因為我哋講老實話咧，就係、是、我哋嘅粵劇演員、粵劇觀眾咧。已經開始越嚟越式微越少啊！你諗下，我2000年開始做嗰時支持我哋嘅嗰時普通咧喺加拿大睇大戲嘅咧，我諗都係50歲最後生嗰個。23年之後已經73啦。咁我每次演出我都打成200個電話嘅喎，叫佢哋買飛。一路老到最近期啊，之前已經話：哎呀，我老啦，冇人車我啊！我夜晚唔出街，我好早瞓，我唔坐得咁耐。我啲孫同啲仔女唔肯車我啊，唔肯嚟接我啊，就係咁嘅，好多就咁嘅答覆。咁所以咧，我哋由《楊門女將》全院滿座，《帝女花》全院滿座之後咧，一路咧，到舊年咧，300張已經好好噶啦，300張係仲要包括曬傳媒嘅贈券啊嗰啲啦。咁今年咧，觀眾你哋快啲同我哋買飛啦 ，OK？ 快啲啦，仲有2個禮拜啦。我哋今次係最後一場長劇啦。我以後唔會再做長劇，因為實在係太困難。咁但係唔係話代表燕鳳鳴會放棄？唔係，我哋有個新方向，就係做粵劇，但係係一個新派粵劇。 都是講都係唱粵曲，但係咧，但係比較多啲同其他嘅藝術家啊，好似我哋2022年同個道具大師陳根夢咧，嗰、那個古仔咧就係講嗰個關華坤係加拿大人嚟嘅，但係因為佢細個，佢係1929年出世嘅，咁俾爸爸帶咗翻去中國，但係佢個媽媽係原住民嚟嘅，所以呢一個古仔咧好受本地人嘅愛好，因為係講原住民歷史同埋中國人歷史，同埋仲係講緊我哋華排華法案啊，1923年加拿大嘅排華法案。咁嗰個係道具大師啦，2022年，但我今年咧11月2日咧會再重裝喺小女王做啦。咁今次喺小女王做咧，個劇場大啲啦，咁我哋都係做兩場，下晝一場，夜晚一場。咁依家同時咧，我亦都寫緊第二個劇本咧，就叫做《醒橋》，係亦都係講排華法案嘅，都係講嗰時嘅歷史，中國人喺唐人街點樣俾人欺負、俾人歧視嘅。咁呢一個咧係喺 under development， 即係開始，即係依家做緊啲藝術嘅研究啊，同埋請人寫劇。嗱，我就寫咗個基本嘅劇本，但我就請咗一個叫做 Stephen Aikens 咧，佢係喺 Capilano College 教戲劇嘅，就係、是、做另外個做我嘅 playwright， 即係因為我就寫咗英文個概念咧，就俾咗佢等佢完成嗰個劇本咯。咁然後我哋就會派就會寄翻香港啦，俾佢叫做李霆鋒幫你寫個粵劇劇本啦。 好，係一啲關於 local 嘅故事啊。咁我哋喺度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約定你。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新鲜牛坑腩条8.8元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仲有吕宋芒果2.8元一磅，急冻 Clear Water 北极贝6.8元一盒，两款大统华腰果11.8元一桶，大统华大白鸡蛋8元两盒。下载大统华 AP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受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有大统华真好。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嘅金怡二月蔡精华茶市点心质优微美，早茶1-5，11点前8折优惠，星期六日9折。 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本名贵佳肴，以超值价发售，欢迎预订。 金鱼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系秀贤喜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278-6006。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给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拿地咩？在附近。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阿爸阿妈，系我啊。 阿女喺欧洲点啊？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抽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1-5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诈骗照妖镜是由域多里街甲41街奔月大饼店赞助播出。 知形知美，约定你。 好，翻到嚟约定你嘅直播室。嗱，咁头先听阿冯姐讲咗好多，即系佢点样开始燕凤鸣粤剧团，同埋即系好想推广呢个文化俾我哋本地嘅。無論是華人或者是西人朋友都好，講英文都要他們知道，因為鳳姐給我很多資料都是中英文對照的。但是我也想問一下、由香港過來的明伶何偉玲，因為你在香港過來，還有之前都跟你談過，你是由小小很小的時候已經是 有粵劇的訓練㗎啦嘛。 係啊，係啊。 咁我都想即係聽下，因為阿鳳姐同埋我哋本地嗰啲嘅演員，佢哋都係由呢度先至開始學嘅。咁你可唔可以講下香港你見到香港推廣呢個粵劇文化，同埋喺呢度推廣粵劇文化嘅分別喺邊度？ 分別就好大啦，因為佢係獨立支持，可以講阿鳳啦，即係都係多得佢嘅，起碼佢係好刻意係推廣粵劇文化喺呢個温哥華呢個埠咯。但係香港唔同啊，最近即係我哋以前嗰段就艱辛好多嘅，尤其是即係冇咁多嗰啲資源啊，同埋嗰啲機構啊去學咧。咁而家咧有政府資助咧，佢後生啊身受嗰段。即係好好彩咯，即係而且係俾場地不得已啊，有老師教佢做戲啊，八和同八和合作，栽培新秀嗰個計劃好成功啊。咁嗰一脱青年人咧上位係比我哋以前嗰脱容易好多咯。 嗱，咁啊，玲姐，你以前嗰陣時幾困難噶？即係細個去學戲啊，會唔會話俾師傅鬧啊？又會唔會即係有啲受傷啊嗰啲咁？ 這個就一定有噶啦，因為我就正式係可以講係學師仔出身，就唔係喺學院啊同埋劇院嗰啲出身，即係可以一搭台板根本化妝又唔識，行位又唔識嗰類啊。咁即係旁邊有人指點你嘅，我叔係做戲噶嘛，咁佢有好多徒弟，佢啲徒弟嚟教我咯，即係咁樣樣咯，一路做一路學噶，初初連化妝都唔識嘅，咁咪一路話俾你聽，你點化，你聽日自己搞掂佢啦，咁樣慢慢嚟學咯，就即係唔同而家嗰脱係分別真係好大的。 而家嗰個學院派又係點樣嘅？其實你 學院派咧，佢係譬如八和學院啊，咁你參加咗咧，就要俾學費嘅。咁啊有幾一年啊，而家就一年啦，以前就比較多啲嘅。咁你畢咗業啊，有一個畢業演出啦，就俾翻個證書你啊，即係起碼俾人認識哦，原來佢係係粵劇即係。學生嚟嘅喎，即係咁樣，而且亦都有機會帶佢出嚟某一個演出場地啊，同埋一個機會啊，俾人認識咗你先。 即係有系統地去 栽培嘅， 栽培一個粵劇嘅文化出嚟，或者演員出嚟。 係啊， 嗱咁啊，阿玲姐，其實你細個就學戲啦，係記唔記得係幾多歲啊？當時 13岁咁， 十几岁嘅时候， 系啊，13岁。 咁即系，因为我都系睇啲剧先至认识啲粤剧啦。 系啊， 即系你又要有啲功夫底子啊。咁有冇试过受伤啊？ 有噶，随时都会有嘅，因为你练功就经已有机会嘅，有机会受伤，因为你好多唔知道，初初唔知道点样用力啊，或者会咬柴啊，嗰啲分分钟都有噶，系啊。 咁都幾痛㗎喎， 係啊，受傷嗰陣時痛，但係好快就忘記咗㗎啦，一過咗去就冇後生㗎嘛。 咁即係你要好鍾意粵劇呢樣嘢，你先至會繼續堅持落去嘅啫。 其中之一啦，你冇興趣根本就唔可以支持咁耐啦。但係以前嘅生活困難呢，咁你做戲個收入呢係有多少保證咯？可以講咁樣咯。即係你唔使喺 香港就係啫喎。 係啊，喺香港咯，係啊。我哋後生嘅時期根本都好困難噶嘛。 明嘅明嘅。好嗱，咁即係聽到少少講啊，玲姐就係真係細細個就開始學。係 啊。 咁我想問一下我哋本地嘅演員喎。嗱，咁啊問一下李群喜先啦，你係。幾多歲開始學戲？跟阿鳳姐咧，點樣開始學戲噶？ 其實咧，我就細細個都好中意粵劇，即係啲曲啊，主要係因為係屋企啲人啊，同埋啲長輩咧，佢成日聽啦，咁啊有興趣啦。嗰陣時最中意就係任伯嗰啲添啊，因為最容易入耳啊嘛。咁但係一路都冇乜機會接觸嘅，咁啊到移民之後，咁啊湊細路仔啦，咁啊到小朋友。大咗啦，咁啊到自己可以 free 啦，揾翻自己啲興趣，咁啊咁啱見到阿鳳姐佢哋做戲喎，咁啊走去睇咯， 咁啊睇之下佢又有原来有啲基工班啊，有啲粤曲班啊，咁啊即刻去报名啦学咯。咁所以好多谢凤姐咧，其实佢系我嘅开山老师。咁佢又教我哋基工啊，教我哋粤曲啊，咁所以嗰阵时咧就好开心嘅。咁佢跟住佢话：你有冇兴趣一齐玩啊？我做长剧啊。跳舞啊，首先跟住做一下啲下懒啦，啊又好有嘢玩喎，因为系系我哋一年即系新嘅一生喺生活系啦新嘅尝试，所以嗰时好开心咁啊。佢话嗱，我又可以教做头饰喎，咁啊本身我自己对手工艺都中意嘅，咁我又一齐学做头饰啊。有阵时啲仙女衫我哋又帮手去做一下，我觉得好开心咯，成班人一齐，所以嗰阵时就。我開始跟阿鳳姐都差唔多，其實50歲噶啦，所以咧對於我哋初頭學基工咧就係辛苦嘅，因為平時都少做運動嘅，除咗做屋企嘢之外，咁啊初頭啊，譬如行佢教我哋啲基工嗰啲嘢咧，樣樣覺得哎呀死，都左右都唔協調，都唔知點樣搞嘅。咁阿鳳姐好有心機啊，佢話慢慢學啦，學到你哋自己噶，咁咪慢慢學咯，咁啊所以一路學一路學。同埋自己中意貪靚啦，咁又佢話教化妝，咁又學埋化妝，咁所以我又學埋化妝咯。咁我自己控制自己個面嘅係點樣樣咯，就咁樣。 好嗱，咁我都想聽下何妍娟又講下少少，你係幾時開始同跟阿鳳姐學戲噶？ 首先咧，我就好多謝鳳姐啦，佢同埋我哋嘅緣分咯。咁我唔識佢嘅，就係因為我有個朋友咧，佢就係參加咗佢嘅團。咁然後咧，我哋就傾起偈上嚟，佢就話啊，你唱唔唱歌啊？咁我其實我細細個咧，我爸咧就係、是、聽粵曲嘅，聽何非凡啊，即係新馬仔咁。但係我其實嗰陣時咧，我就係中意時代曲嘅。咁我就係唱時代曲嘅，我對粵曲咧係不過由細至大，其實呢個係好好嘅分途嚟嘅。佢係帶動我，咁到尾後咧，我接觸粵曲咧，我都係容易啲嘅。咁跟住學戲咧，但係我翻香港係跟苗老師、苗丹青老師學戲。咁佢有一個非常好老師，好嚴格，但係我學到好多嘢。我就覺得原來唱歌同係做戲咧係兩回事。咁跟住學嚟參加呢個團咧大家相處是非常好的一個大家庭，我是很感恩，很enjoy。最近呢因為真的少了觀眾，我希望呢今次最後一次呢大家給多一些鼓勵我們，最後這套戲呢你們多一些來捧場，大家在台上見，多謝你們。 好那我們在這裡又休息一陣，轉頭回來繼續約定你。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Sun Man Tai Yu. 欢迎收听十一点半新闻提要，我是吴兆斌。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本国二月份增加41000个职位。加沙有空投的人道物资堕下民房造成死伤。香港立法会审议维护国安条例草案，叛国和叛乱可以判囚终身监禁。详细嘅新闻内容，请收听12点新闻专辑。 哇，多谢晒你送俾我呢盒西藏虫草胶囊， 梗系好嘢至送俾你啦！西藏虫草胶囊系藏药珍品，补肺益神，添补精髓，对肺肾阴虚如久咳、虚喘、虚弱、气促等症状非常有效噶。平时要嚟补身健体系最适合嘅西藏虫草胶囊，送礼自用最佳选择。用户热线604-678-9987 604-678-9987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帮你有效地管理资源，等你可以轻松理财。你可以当它是抵押贷款咁，帮助你实现你的愿望，例如装修土库，又或者用来交学费。无论你需要5万、15万，定是300万现金， Flexi Line 都可以随时帮助你灵活周转。今日就打嚟604-430-1498，揾个 Macy 帮你搞掂你嘅贷款需要。 CA。 桃园金阁海鲜酒家天天茶市，早茶九点开始，八折优惠。 桃园首创五市龙虾汤海鲜脆米泡饭一定要试。晚市全新推出龙虾及扁皮鸭精选自选套餐，五十多款小菜，包括桃园名菜安格斯牛肋王及有籽芥末银雪鱼，任君选择，都只是158元起。 桃园金阁地址：列治文3号路及 Westminster Highway， 即大院王燕隔离。订座604-273-0888，273-0888。 明报星期六周刊今期热门话题：春假就到啦，有本地医生提醒，想出去玩嘅家庭要做好准备工作，记得打疫苗同带蚊拍水，仲有教用正确步骤护理伤口，避免感染食肉菌等细菌。详情请睇今期明报星期六周刊啦。 哇，你嘅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列志文浩林翠日轩系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嘅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喺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嘅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知形知美，约定你。 回到嚟约定你的直播室，咁今日继续系我燕凤鸣粤剧团嘅访问嘅。嗱，咁头先就系唔该晒李群喜同李群希同埋何燕娟啦，咁样。咁呢个时候咧，我哋都有程俊生同埋高丽云喺度嘅。Hello， 程俊生你好。 系，大家好。 仲有就系高丽云嘅。 大家好，我是高麗雲。 是啦是啦，咁首先想同阿程俊生啊生哥傾下偈先啦。咁樣，因為頭先我見就係、是、我哋都有啲演員，佢哋係本地跟阿鳳姐學嘅。咁原來程俊生佢係你都係喺香港嗰度就已經開始學粵劇噶咯喎。 係啊，我其實好細個都有興趣啦。咁就我哋有啲嘅我爸爸都係同戲劇。嗰啲圈裏面咧都係熟嘅，譬如細女姐啊、姓叔啊、四子啊嗰啲。咁所以喺一個咁嘅分途底下咧，我哋有機會嚟到去見面啦。咁後來喺啲社區中心咧，我又去唱下粵曲，係。咁但係都覺得唔係咁全面啊。咁就係真係好想嚟學多啲。咁所以我就亦都係參與咗白鹿嘅學院嘅訓練啦。咁啊兩年嘅嗰陣時啊，咁日頭我要讀書啊、做嘢啊，咁夜晚先至去學。咁所以喺個訓練裏面咧都幾好㗎，有阿黃月生咧又教我哋唱歌，係啦，陳敏咧教我哋文唱咧，曾玉女教我哋武唱。咁所以亦都有任大芬啊，即都係啲好嘅老師嚟嘅。咁不過後來我就完咗之後咧，我因為結婚啊、工作啊，所以我就擺低咗好多年啦。 OK。 咁直到後來我有機會再去唱下歌啦。咁啊，有啲朋友有啲喺粵劇圈裏邊嘅。花旦咧就話、有冇興趣參與一下？咁我就好啦，咁樣出翻嚟。咁我記得第一次廿幾年之後咧，第一次做規矩搭台板，咁就都幾有興趣啦。咁後來就開始練功啦，練功咁就都參與過少少嘅折子戲演出啦。直到移民嚟加拿大嘅時候咧，咁我就好感恩啊！鳳姐就俾我有機會參與嚟到同大家一齊學習啊，一齊實踐啊咁樣。咁所以我都 一路做一路學啦，雖然係業餘，但係都好多嘢都仲係好多嘢唔識啊。 嗯， 係啦，咁所以今次誒有好多唔同嘅演出咧，我都覺得對我嚟講好豐富啊。 嗯，哇，咁啊，鳳姐都好好彩，即係有啲香港嘅移民，佢哋本身有一個底子喺度啊，都可以幫你，即係可以一齊推廣呢個粵劇啊。咁呢個都好好彩啊，鳳姐。 是啊，我好彩咧，尤其是我哋燕鳳鳴嘅團員咧，個個都好齊心合力，好支持我哋，都係我嘅一個幸運咯。 嗯嗯，好啊，嗱，咁呢個時候又問一下高麗雲啦，係啦嗱，咁你係喺呢度開始，即係喺呢度先至喺加拿大先至接觸粵劇嘅喎。 係啊，冇錯啊，我移民咗過嚟加拿大，我移民咗過嚟加拿大之後咧，咁就認識咗啲朋友。咁何燕娟咧，佢就學唱粵曲。咁我話我先生話，不如我佢見我呢陣時沖涼都學下，因為我中意聽任達嘅《大女花》都唱下啲，喺度唱下歌。佢咁不如你去學下唱歌啦。咁我就學咗粵曲。咁跟住就識，機緣巧合就識咗鳳姐，佢哋就做呢個花田白喜啊。咁我又去睇喎，幾得意喎。咁我又覺得幾吸引我喎，咁跟住咧，咁就開始學做戲啦。學唱歌之後，阿鳳姐話：你幫唔該嚟我哋度接接戲啊？咁話又好喎，一個新嘅嘗試。咁所以我哋第一套我做嘅第一套嘅接子戲咧，就係同阿何燕娟就喺燕鳳鳴嗰度就做接子戲。咁跟住之後咧，阿鳳姐又帶我哋去湛江咧學下學個藝啦。咁啊學玩咗幾個禮拜。咁期間咧，就因為我個女兒就翻咗去香港讀書，咁所以我哋咧又喺香港咧，我自己又翻咗香港咧，就識咗啲學跟啊翠瑩老師咧，就學咗啲粵劇做手，咁啊跟住佢又帶我哋去馬來西亞又做過演出，咁亦都喺香港我都包山啊嗰啲我都有演出過，咁跟住而家又再翻嚟，又再翻演鳳鳴。咁所以都好多謝啊，鳳姐佢俾咁多機會我哋參加呢個大家庭，我哋都已經栽咗成十幾年嘅啦。咁所以我哋大家都一路都 keep 住，大家都感情，大家都好好嘅一班人。 咦？咁即係其實冇話幾多歲先開始學嘅喎，你幾多歲都可以開始去玩粵劇呢樣嘢，仲可以去遊學添喎。即係你去到翻中國或者翻香港，然之後可以再進修。 我哋燕鳳鳴以前有一個幫我哋企棟嗰個老人家，90歲嘅，佢仲企得仲好好，衣不好直嘅。所以粵劇係冇分年齡，同埋冇分國籍嘅。我哋都仲有啲外國嘅梅鄉嘅，即係幫我哋做企棟嘅，都係外國人嚟嘅。 哇！咁佢哋即係要學呢個中文都幾難喎，其實。 佢就唔會唱㗎啦，佢係只會幫我哋手做。但係咧，我哋譬如你排戲咧，我哋今次演出都有一個 Susan， 但其實佢姓李㗎喎，佢都係即係佢爸爸係中國人，媽媽又外國人。但係排戲咧，佢都好中意嘅，因為我哋排戲嗰時佢都唔知道我哋講乜嘅。咁但係我哋預先咧，我就寄咗個劇本翻譯俾佢知，佢大概都知道嘅。但係就佢要，即係其實佢都好勇敢㗎，佢真係好中意粵劇嘅。咁我以前都有一個學生都係加拿大人嚟嘅。就佢又學化妝，學得好快。咁但係咧，你知啦，一後生佢就要讀書啊，有剩就開始冇乜嚟咯。 係 啊。 O K， 嗱咁啊，即係嚟緊你哋有個《思考記》思考記》呢一個劇啦。咁不如講下呢套劇啊，呢套我睇到咦，佢係喜劇嚟嘅喎，係輕鬆開心嘅一套劇。 係啊，屬於係喜劇啦。最得意嘅咧就係每一個男人啊，都係怕老婆。 系 嗱，个皇帝啦，个丞相啦，尤其是文武生啦，咁咯，即系唔系话怕嘅，可以讲话互相尊重啦，咁样，都几好笑嘅，属于系喜剧。 都几好啊！呢个即系，我觉得现实里面如果系咁样嘅话，应该都几多趣事发生嘅。个凤姐。 咁同埋咧，今日系三八妇女节啊嘛，系咪？咁我就希望各位观众啊，男士咧就要學下陳貴常，即係咧要嘅尊重下個老婆，因為其實呢個故事係好寫實嘅喎，真實嘅事真實咧，我諗好多老公啊見到靚女都望下噶啦，唔通佢眯埋對眼咩？係咪？咁同埋咧又有時又中意出去同啲女仔傾下偈啊， 咁咧個老婆咧，我哋依家現代人就大方啲噶啦，但嗰時咧就唔係嘅，真係翻去打佢嘅，有支叫做清理仗嘅。所以呢出 唔係你 講係 個老婆打 個 老公定 係咩？梗係啦，老婆啊，我打啊，就喺台上我打啊，玲姐啊。 O K。 係因為佢哋嗰時係輕打噶嘛。 係 係。咁即係你當時我哋到時有個道具咧，叫做清理杖啊，真係發落去噶。 嗯。係啊，即係佢又唔係話咁惡嘅，只不過係猛整咯。即係你曾經細個怨好話唔好聽。嗯，即係我唔會嘅，我唔會識女人嘅，我唔會多眼望嘅。咁你望完係點啊？咁望完任得你罰啦。點知真係會咁樣罰？ 真係罰你 㗎嘛？係啊，佢仲啊同呢個女人啊定情啊，話要翻到去叫佢個老婆俾佢娶妾侍啊！你話係咪好嬲咧？係咪？ 但係嗰陣時嘅時代咧，即係三妻四妾係好閒噶嘛？點不知我個老婆係特別啲嘅，唔可以， 係唔可以嘅。 但是有一個最特別咧，就係其實陳貴常都好中意佢老婆，佢好關心佢老婆。但係後屘到但係呢個李玉啊點樣呢個柳玉喎，你都好愛佢丈夫嘅。其實唔係真係咁打佢嘅，即係打咧。但係嬲得滯啊嘛。但係其實佢都好愛佢老婆，兩個都好相愛嘅。但係就係有啲外來嘅誘惑咯。 嗱咁即係照咁樣睇，如果排呢套劇就唔會點樣受傷嘅啫，係嘛？即係老婆打老公唔會打到受傷 嘅。唔會呢樣嘅。扎加衣嘅啫，唔係真係打落嚟嘅。 咁但係都即係呢啲都要有啲功架。 係啊，咁啊一定啦，呢個即係你打起上嚟，即係要似啊真係打落去喎，咁樣咯。 我到時會成原喺個台上追住佢打佢噶啦。 咁啊，呢套係一套即係嘅輕鬆調皮嘅一套戲啦嚇，就係3月23日星期六晚上7點喺本拿皮 Michael J Fox Theatre 嗰度上映嘅。咁如果話想買飛啊，亦都可以打電話去604-764-8181，就係呢套啊任伯嘅經典名劇。《思考記》嗱，咁講到呢度，我哋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約定你。 本週大統華超化算貨品有新鮮牛坑腩條8.88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仲有呂宋芒果2.88一磅，及凍 Clear Water 北極貝6.88一盒，兩款大統華腰果11.88一桶，大統華大白雞蛋8兩盒。下載大統華 APP， 註冊成為大統華積分會員，掃 APP 賺積分，更可享受精彩商品會員價，買得多賺得多，快啲嚟大統華購物啦！有大統華真好。 想攤茶又抵食就梗係冠寶啦，佢11前有8折優惠，11後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消費滿40仲送點心添。 冠寶啲大大隻皇帝蟹二食同三食套餐都做特價，超值乳豬套餐加自選三款小菜都只係208，加埋佢出曬名嘅紅燒乳鴿、慈名手撕雞、乳豬、明爐燒鴨同多款特價套餐任揀。 親朋歡聚，想抵食又稱心，打604-323-1218俾 Freezer 街夾41街嘅冠寶美食之家啦，係323-1218啦。 好多同新民主党正合法化烈性毒品，更将毒品注射屋遍布整个加拿大。保守党党魁博励治将禁止烈性毒品，并停止毒品注射屋运作。投票支持保守党，为遏止犯罪。这是加拿大保守党带俾你的信息。 科士兰纪念园、海警务员及永多利纪念园在3月9日举行清明开放日，福地预售折扣高达17%，再加额外优惠同免息分期，当日头50参观家庭可获幸运大利是一封，有机会赢取皇帝蟹套餐。或其他豐富禮品，豐豐有禮，永不落空。 無論你有冇曾經考慮過未雨綢繆，不如就喺3月9日親臨科士蘭紀念園了解一下啦。 查詢及預約604-328-6079，有少量條件限制。 科士蘭本拿比 Roy Oak Avenue 3789V5G3M1，海景本拿比 Imperial 街4000V5J1A4，永多利素里28 Avenue 14831V4P1P3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AM1320華僑之星當日現。场直播，自知拥有华语监控中心嘅 APC 亚洲保安台提你，今个星期日凌晨2点要将时钟拨快1小时，安装防盗系统、智能家居及电车充电，请应住 APC 亚洲保安台嘅老虎标记，电话604-273-0133。 我家人患有早期脑退化，跟他参加了 Minds in Motion 身心活动之后，不单止帮他保持活跃，还识到一班明白我们处境的同路人。 BC 省阿兹海默症协会举办的 Minds in Motion 是一个专为早期脑退化患者和照顾者一起参与的社交和健身活动。新一期的身心活动已经开始接受报名了，详情请致电脑退化中文热线18336745007，18336745007。 知形知美，约定你。 翻到嚟约定你嘅直播室啊，咁头先听到即系嚟紧就会有《思考记》呢一套啊经典嘅任白明劇上映啦。咁其实即系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呢个大家都知噶啦。所以我都好想知道就系我哋嘅演员究竟佢哋即系做一出戏之前要准备啲咩嘢？不如我哋就程俊生嗰度开始讲先啦。 其实即系平时你要练功啦，练声啦。咁但系当然你收到剧本嘅时候咧，就要开始了睇剧，即系了解剧中人啦。咁啊，同埋要开始读曲啊等等。咁我估对我嚟讲咧都系个挑战嚟嘅，尤其是呢场戏即系呢套戏咧，唱嘅就唔系好多嘅，但系咧口白就好多，啲接位咧又要接得好紧嘅。咁口白係最難嘅，唱咧你有音樂襯住咧，你好容易去嘅，但係口白咧你要接。